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好，最後一節回來了。 哇，唔該曬 Lens 啊。咁嗱，頭先講到呢度啦，大陸啦，淘寶嗰度啦。咁所以咧，點解要問呢？因為其實咧，嗱，信心危機，頭先你都話啦，買佢嘅成分啊，即係其實呢啲係我諗買，你要分析買咩係咩人啦、啊，用腦文清嘅。唔好計文青先， 文青有啲唔係文青啦，有啲唔係青啦， 係啦係啦，即係你用腦嘅人通常，即係唔好介意啊，劃分咗先，你要計嗰個客係咩人嘅話，用腦通常都揾到啲錢嘅，咁啊唔會話爭嗰啲會同你計較價錢，反而佢要咩咧？要好， 係啦， 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做茶餐廳又係有啲人咧好蠢嘅，如果俾我做，我買最靚嘅豬扒，黑毛豬扒，70蚊一個早餐。不過咧，我就出前一丁，每一個慢慢用心煮，黑毛豬扒係咁多，牛咧我用和牛 A 唔係 A 四 A 五係嘛 A 五 嘛，將之澳洲即係又係嗰啲亡我之心不死嘅國家嘅牛，我係呢啲噶啦，不過係賣得貴，但係有一班人喂，佢學話齋啲即係揾到錢嘅喂。我一個禮拜可能吃兩次，即係我不會日日食出前一丁啦。咁我要是最好嘛。咁所以其實是一樣嘅啫。你呢些信心危機，大陸其實調翻轉啫嘛。你俾我買，我都擔心淘寶。你是平啊，我大佬我不是要平啊。我而家要條命啊！ 係啊，同埋因為有好多時候我哋咧之前咧試過嘅，我哋都會即係賣嗰樣嘢，梗係買啲翻嚟自己研究一下噶啦。咁哇，嗰樣嘢咧聞到翻嚟咧，嗰陣味咧淨係灼嘅，淨係喺搞到咧，淨係係啦，有少少好似即係 上癮啊， 係上癮嗰種啦，係啦，即係你會自己會試一下嘅， 係 啊，我唔知佢係咩嚟嘅啦，咁樣嘅係啊，係啦，咁你會即係話點解會咁嘅味嘅？即係你會研究一下咁樣。 嗱，其實兵不厭詐啊，即係如果我拍 video 嘅話咧，可能有一個你哋拍一個 video 要介紹嘅話，可能你都要做一個類似一次。 一個 類比啦，同埋一個叫教育嘅嘢咯，又即係教人哋點樣去用呢啲香，你話幾遠距離啦，幾耐聞啦，即係你哋可以係拍呢啲咁嘅 video 嚟做一個嗱，我好記得嘅，我差唔多20几年前啦，我的拍檔咧，佢真係雖然佢自己做生意好失敗啊，極失敗嘅嚟嘅，但係咧做生意啫，但係佢人很好好叻嘅，咁咧佢就教咗一樣嘢做啊，大人做你。跟顧客做生意之前你要 educate 他無私給了東西先他會記住你當然有些好像例如說、地鐵那些不怕開名不想做生意就問完一大輪之後跟完幫襯他會被我插到暈即其實有些客不過就大多數客是好的問完之後是會幫襯的 其實我們遇上大部分的客人呢都不會問你一大輪跟著不幫襯的、即你其實如果他問你一大輪不幫襯那些其實即問你幾句已經你已經感受到他是這樣的人了、即我都覺得是他問多一點我們有時都會即我們買得比較慢每一次即我們其實相對其他檔賣東西的速度是比較慢的因為每一次都會解釋很久我們要逐樣解釋給他逐樣給他 不要緊的我覺得真的不要緊正如好像我的公司一樣我都說我2004年開我2010年才開第一張單6年開一張單第一張單跟住就哇不要緊的我覺得即其實每個生意的 cycle 有些很快快來就快死即很難說一快又快 又正靚沒有這些真的少到不得你想想 iPhone 你懂得說 iPhone 勁啦現在個個人都買是不是你用 是啊我都用 你給我用你用兩個 iPad 的用 iPad 都用了是出面那個 全部都是 是不是大肚金全部都用了那喂大佬他都出了這些失敗的作品 Newton 又或者有啲Macintosh 啊啲咁嘅機唔買得嘅喎、啊，又或者一啲收尾佢都出咗咩 Next Computer 啲咁樣，佢全部死曬嘅喎 ，Steve Jobs 我都用過， 你 Steve 咩 ？Next 嗰個我都用過， 你係咩執相啊？ 唔係啊，係無端端有咁樣人哋送俾我嘅，真係 正喎、啊！我想買嚟嘢做，擺嚟做戰台講真，幾有型啊都， 但係自己都唔會用咯，最後都係啊， 因為佢冇嗰個親和力，即係佢冇嗰個平，即係嗰個。佢冇嗰個叫咩咧？簡易性，即係其實咧，你買嘢一定要咧，呢個簡易性。好似我最近我要量血壓咁計啦，我諗緊包到冚一冚，我老婆成日都幫我。其實佢最好就擺喺我隔離，因為日日都要做一次噶嘛。咁最好就擺喺我隔離，然之後個地方好簡單做到嘅。即係你一定要方便。係 啊， 佢都下一步你都要諗下點可以方便。嗯嗰、那個誒、哎、完啦，燒完啦，咪廿分鐘到啦。咁你要諗下點方便啦嚇。咁、另外啦，咁其實我緊想講咁耐淘寶嘅點解咧？因為咧下一個問題咧就係要就話咧信心啦，就話 Made in Hong Kong 嗱、你好難話到俾人知，你信我啦，你估真係葉劉咩？係 啊， 你信我啦。 通常咁樣都係啲人唔係好信。 所以昨天我在海怡見到葉劉的助宣傳，我插了他一輪，我還跟 Nancy 說、哎、輸一輸一輸一輸那些 悶氣， 因為真的看到他們真很不開心、為什麼、香港他竟然是香港島還要是領先， 那些算了，那些調查算吧，算了， 不是一例啦，第二例就是說那個我覺得真的香港人水準真係幾低， 但係問題是你講翻水準低呢樣嘢咧，會唔會話啲人即係慣咗淘寶？喂，你呢、這個喂貴咁多香港食嘅，你會標榜翻即係香港呢一個品牌咧？咁咪都知啱打一望翻都信心危機。我覺得會唔會話有啲片或者圖片咧比較翻？譬如話你會抽樣，我大陸到淘寶買一個台樣翻嚟攞去易化驗。譬如有冇本或者嗰啲係吸入性，譬如話，因為你個環境咪香港環境係空氣污染嘛。如果再更加吸入啲大陸嗰啲不知名嗰啲咁嘅檀香，咪更加瀨嘢上加瀨嘢咯。 嗱，攞去化驗要成本啦。OK， 我覺得可以做嘅。阿 Lens 嘅提議好好，但係咧頭先我所講咧就話拍條片，第一 educate 佢，教佢嗰個點去分析，同埋點去要講翻，即係嗰個利同弊，吸咗呢啲嘅話。有什麼問題、我講個小故事，我有一年呢，我早十年前我興打高爾夫球、我有個朋友一起打他，那我們聞到一陣很大隻，大陸你知道牆旁邊自己啤緊拖鞋的一陣臭味，那我們想起、跟著那個朋友就說，唉，他自己的朋友親身的經歷就是說做香精廠的、他說他通常如果錫嗰啲同事嗰啲咧，即係好即係你話誒，實有咁啊夾得嚟嘅同事，誒秘書咁樣，即係唔係嗰啲冇諗衰嘢啊？即係我好錫佢咁樣，我就會兩三年就叫佢唔好做啦。你落嚟香港寫字樓做啦。點解？ 因為佢自己都知道佢嗰樣嘢係咯。 咪就係咯， 本嗰樣嘢致癌， 即係根本就致癌。你要話都俾個人知，你要做你做呢樣嘢，你個風險有幾大？即係你買翻嚟係啊，平咗$5，平咗$10，或者平咗$100都好啦。但係得嚟嘅你唔係得到健康，你係得到點點點點點。咁當然啦，我講所有嘢都係基礎於你呢件嘢係真材實料啊！原來你自己 都係都係雜質嚟嘅， 係撩啲鼻屎落去咩？死啦你！咁我冇對辦法啦，但係即係我一定要當你係嗰件嘢係真材實料，喺澳洲買翻嚟條鬼佬。Yes, this is good 咁樣，即係嗰啲咁樣要即係要咁啦。咁所以我覺得 Made in Hong Kong 呢個咧 ，so far 正如頭先我所講啦。上海人都動最動香港，即係香港或者乜上海，即係我點講上海人呢，因為上海人係大陸之中係最串嘅一個族群嚟㗎，一個一定係㗎啦。佢連北京都睇唔起嘅。OK， 北京只不過有權力啫。OK， 佢哋係直情，因為佢開放得好早啊。 係啊，最早開放。 最早開放開放。咁所以覺得我自己係好哇！連阿江澤民咁好似咁，佢係啲唔知上海啲咩啲嗰啲即係。即係啲外國，即係好有啲外鬼佬風格嗰啲咁嘅，所以佢亦都見慣世面嘅，但係佢都仲覺得香港 is something。 其實好簡單，你講啲月餅咧，可能你翻大陸都見到，成日話啊，生佢由你見到成日佢買成棟數翻去攞嚟送禮用嘅，佢送禮都送香港嘢啊嘛。 我琴日喺南山開會啊， 那個地方呢就全部都是一些 有錢區來的、 哦、但是那個科技園呢那裡那麼啱那麼巧那裡全部開了一些呢很奇怪不是真功夫、哦嗯、好功夫、哦欸、我拍了照片、啊、 好功夫的 你另外還有、啊、 山寨東西 71呢他又不是、哦、71+6、哦77，我拍了照片 哎呀，下次節目播 放一下即我覺得他會成日做的這些事你當然會覺得品牌、嗯啊、好像類近的你看他的 label 拍照片都類近、 哦、你放心啦是很接近的是所以呢我覺得呢你們呢要即是呢我覺得上次在網上見到你們啦、嗯嗯、那時候我跟你設計師說那個字呢鬼迷這麼大得的了因為呢始終呢這些事呢你買信心， 嗯， 好嘛？佢有咩 action 啦、啊？都幾個月咯， 哇！咁 都要吹吹下佢， 係嘛？快啦，因為其實呢啲多嘅業多啊，咁同埋你即係都要即係要做啲。即係包裝嗰度啦，上次我覺得都睇咗之後啦，咁、嗯、因為阿 Lens 都擺咗相上去啦，咁啊，我覺得需要係即係要再優化一下嗱，呢、嗯這個唔再詳細討論啦，因為好個別嘅。咁、嗯、另外啦，呢、這個真係要第三個點啦，咁、嗯、你見到你都驚啦，你眼神都逃避緊，就係你有冇 call call？ 我冇啦，係。 OK， 因為 我有問題先，你嗰個公司個組合係點樣啊？即係人嘅組合。 人的組合其實最主要都是 做香啦，跟住然後就係有啲做設計啦，咁啊做 sales 啊，咁跟住我哋就做啲揾材料啊咁樣咯。 嗱，其實咧，以我睇翻落去咧，即係你呢個組合咧，其實每一個工作量都唔係好高嘅， 係、嗯、 除咗生產嗰、那個，生產嗰、那個係嘛，同、嗯、嗰個 sales 其實可以嗱，如果你問我嗰四個人嘅話咧、嗯，其實設計最冇嘢做的。 是如果做穩定了之後就是可以即用 做什麼做、啊、其實應該立刻調回去去做某些事如果你四個是 平均股份不要介意、啊嗯、我不是、嗯、我即是以後我做一個生意的人生意人的角度想、啊、另外就說什麼做一個 做 sales 啦，跟住揾材料 揾材料又係啦，你唔需要 都唔需要日日做，因為其實係最主要揾材料嗰個係我啦，同埋揾新嘅，因為啲香爐咧，其實咧我哋都要揾咁啊，咁有時我都會係去揾嗰個人啦，咁啊嗰個就係去旅行人嚟嘅，其實根本就係、是嗯、即係都係預 備先，你係想賺錢啦、啊，定係想去即係係一種生活態度先？ 梗係想賺錢啦、啊。其實生活態度係即係如果係旅行。我想即係要去多啲地方， 有錢才可以去旅行先有生活體驗。 跟住我而家去， 我今次去京都咧，因為我揸車，咁、嗯、所以去到好多地方，多你哋，我肯定多過你哋，因為我可以去一啲咧，我淨行過，我響奈良未到嗰個鹿嗰個橋嗰度咧，我淨行過有啲地方，我覺得好靚，啲和田嚟嘅，我淨一停低，我老婆問咩事啊？影相，好靚。咁我見到啲鋪頭靚嘅得意嘅話，停低。 哦， 裏邊睇下咩嚟嘅？即係依全部都要錢去做支持嘅、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又係嗰句咯，同啲社運友講，唔好諗住賺錢就同臭啦，嗰啲白痴嘅真係。冇、啊、錢你去即係打仗都要糧草啦。 係、啊，同埋有時你要去第二度交流咧，你認識一下人哋咧嗰個地方嗰啲抗爭手法啊，或者係即係知道一下人哋啲案例咧，咁你都要用錢嘅，你買書又要錢，即係你去當地交流又要錢，真係。 所以我從來都唔會覺得翻大陸係一啲做生意係啲咩。好啦，嗰、那個 cold call 其實應該係 sales 喎。咁你唔中意高歌啫？你乜都系做埋 sales 啊？ 有時咯，不過我就唔係話真係咁多去做，因為咧，即係呢個啲性格問題嚟講，講嘢唔夠温柔， 唔需要温柔㗎，係唔需要温。其實唔 sales 唔係一定要温柔嘅。我咁樣咁即係牙尖嘴利，我同啲人講嘢，我都係即係都係介紹件產品啫，睇下透唔透徹件產品，同埋你有冇捉到個產品嗰個優點。 嗯、 即係而家我聽落去嘅話，其實第一你可以強調啦 ，handmade 啦、嗯；第二就係香港製造啦、嗯；第三所有原材料都係澳洲嚟嘅。咁、 嗯、 即係你要即係針對幾點去做咯。所有嘢都係粒粒都係我哋自己做出嚟嘅。咁、嗯、所以產量有限嘅，咁所以係咯。咁咁、 嗯、 就係話啦 ，call call 度，其實我覺得咧可以即係頭先你講啦，都係上海街度一集鋪，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consign 佢哋度啊。 嗯， 但係你哋就可能因為。 面皮有 面皮薄咗啲啦，不過其實咧，我哋香咧，佢哋就冇嘅，即係都有少少 uniqueness 嘅。咁我哋可以即係都其實係可以放，就算香譜好傳統嘅香譜，其實都冇嘅，因為我哋其實就唔係淨係純檀香或者純沉香，我哋就會溝其他成分，譬如檀香加埋啲艾草啊。咁因為我哋就想用個功能性多啲，所以其實都我諗其實 有冇啲醫療作用咧？ 有㗎，係啊，艾草。草本身都有殺菌的作用， 簡單喂，即我覺得可以再做咩呢？如果 consign 有冇好處呢？你唔使租嘛，你係你賺少咗嘅，咪即係等於我上一集都講啦，嗰個甜品鋪，佢同我拗一蚊啊個 外賣啊， 個盒外賣，你梗係外賣啦，大佬你個鋪咁鬼貴租，你梗係唔該你攞完即刻走添，快走啊！你食完好食啊，翻轉頭啦，再買個攞翻屋企嘛。其實。同樣道理啫嘛，你唔係一定要自己 own 個鋪嘅。我覺得你嗱，一陣間我會同你講鋪呢個問題。但未講鋪之前，我覺得你可以做呢樣嘢，因為其實是零成本嘅，係唯一嘅成本就係你塊面皮。係。唔好你啊，或者揾第二啲人做咯。嗱，我又唔講講我成功，我賺第一桶金咧，我都分享俾大家。之前如果你冇聽過嘅話，再講多次，我係由尖沙咀行到去深水埗，攞住個劍。嗰陣時我做噴畫啊嘛，咁我就揾嗰啲招牌佬啊。因為佢哋唔識電腦，我即係睇中咗啲幾個 point 啦。佢唔識電腦，同埋嗰時啱啱興起，嗰陣時就以前咧嘅招牌全部都係啲字純字，就冇 graphic 嘅，即係唔會有張相啊，唔會有隻龍蝦啊，唔會有魚蛋喺度嘅。咁收尾我哋嗰陣時啱興起咧，我就攞住一沓印好咗個料板，同埋一支色板，我印嘅，印咗啲色板喺度，然之後咧就每間就派一間俾佢，派一沓俾佢，咁佢攞住。心裏佢真係喎、哦我要呢個底紋，呢只字款，呢、這個顏色，幫我做個咁嘅稿，跟住 send 咗俾佢睇 ，OK 啦，印得，我第一桶金嗰度賺翻嚟。我行即係由夏天啊，尖沙咀，唔係尖沙咀應該係佐敦道，即係尖沙咀冇招牌佬啊嘛。佐敦道其實好多嘅，尤其是響近住渡船街嗰邊咧係好多嘅，我仲記得由嗰度行到落去，好開心嘅。即係你因為知道你跟住有生意翻。試下香港咁多香鋪，即係舊區仲有噶嘛？ 係啊，係。 仲有咩咧？試下自己人手做一個架，好似一啲人啲專櫃咁樣，要另類啲嘅。點解咧？因為你呢個係有一個特別啲嘅藥，即係又有醫療作用啦。咁你喺上高寫啲嘢，因為個鋪頭嗰人未必會識賣你啲嘢噶嘛。第二，你同佢講咗啫，咁如果個夥計咁點啊？或者他老公嚟頂檔咁點啊？佢唔識 sell 你啲嘢咪死？但唔係喎，你嗰度有個咁嘅嘢，仲有鬼迷咁大個 website。咁當然你小心啲，個價錢一定要俾佢哋website 嗰個啦，可能係貴少少，或者要加郵費喺度，即係唔好搶嗰個人生意。因為佢都係你嘅夥伴嚟嘅，係令到你慳咗租金。OK， 你試一下啦，即係首先叫設計師做一個細細哋嘅台，唔好壓位喎。點解唔好做到好似呢個咁嘅神台咁大咁樣，大佬？我咁啊唔掂啦，哇正咁摆喺度啊，好喎，一个个架摆晒喺度咁样，哇咁跟住嗰个人话我摆你唔到，因为呢个我有经验啊，因为以前咧我试过咧，好多年前我做喷漆嗰时咧，帮啲标行咧做过即系已经系间标，即系例如话IWC 或者 Casio， 佢做咗个标柜摆去人哋嗰啲标行嗰度。標行去到都話，鬼大牙鬼住曬。 哦，係啊，係啊，因為而家我都見過，之前有啲鋪頭係咁樣咧，即係擺嗰啲俾人哋 display 一啲 product 嗰啲咧，嗰啲位置其實都好細嘅啫。 所以咧，我覺得你針對一個主力嘅產品好啦。 係。 同埋如果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啊，暫時你呢個金塔餅咧，可以係一個主打，因為嗰啲你始終都買翻嚟嘅。Okay, 可能是那個很辛苦要你磨，但你要想辦法怎樣解決那個 mass production 的問題了、就是說我不覺得這塊東西有幾即是用個模去做有幾那麼難呢，即是當然了你當然要解決了，但是我解決到就不做你了，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呢你試試真的要解決了那個問題、你差成尋四個、是誰去高科、或者一起去高科，其實我覺得其實如果四個都是股東的話，其實四個都要去做，沒有啊，即當然 sales 那個是更加最重要的，你要下去現場砌、我可以告訴你，我當年的成功經驗 咁當然啦，後邊要阿 designer 做一個去到好似可能真係一個好似個神主牌咁咧，後邊一紮 description。簡單啲得啦。點解我話你落一件產品咧，你唔好擺曬咁多樣喎？因為咧，人哋一去到 eye catching 一望落去，咦掂喎呢件嘢，同埋嗰個 design 要 clean 啲，因為你啲始終係文青嘢。 嗯。 Okay, 其實都有少少包裝競賽，因為我見到即係之前去嗰啲文創區咧，台灣嗰啲文創區，其實佢有好多產品係類近嘅，咁但係最後即係我自己都會諗下啊，我選擇買邊樣，其實都會有啲係因為佢嘅包裝影響咗。 我今次喺日本，我都話啦，我哋買嘅嘢咧，我啲細路我老婆買嘢啦，創咗紀錄，因為第一即係平咗啦，咁當然你係即係日本 yen 最平嗰陣時啦，日本 yen 最平係64嘛，好似嘛。63添啊，咁我冇幸啦嚇，咁我今次75添啊，76，但系我都覺得係平，因為真係平咗，同埋佢哋啲嘢真係好靚，包裝真係靚得好緊要。你問我全世界最靚嘅包裝或者 design 係咩咧？我首推日本，冇懷疑。好，咁啊，所以我覺得你真係要嚇加把勁啊，賺多啲錢嗰陣時候，可以去多啲睇人哋嘢咯。另外 B to B 啦。你而家多唔多呢啲？即係O2O 有冇多唔多咗？嗱 B2B 啊，頭先我講啦 ，Cold Call 其實 Cold Call 主要都係 Cold Call 嗰啲商鋪啊，或者一啲相關嘅嘢啊，甚至乎賣書嘅地方啊啲咁啦，你 sponsor 一啲俾佢點，咪等佢覺得正喎，咁咪咩咯？因為呢啲係你當然要揾人去說服佢啦，即係話我點樣，其實有用嘅，真係有用嘅。100個有30個或者20個，咁你已經好成功噶啦。同埋你當一啲人見到有嘅話咧，第佢冇本來都 reject 你嗰啲咧，後屘都翻轉頭。OK， 又或者而家已經有嘅話，你咪解釋俾佢知，我哋啲嘢有乜特別咯？我哋全部自己做嘅，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啲，例如話搞文化界或者係啲有啲文，即係你哋咪有個叫咩啊？咩？ 哦，其實我哋其實。都可以的，因為有很多即文化界的東西 linkage 其實很 broad 都可以的，就是的，你即 我不敢說話很大商機，即要慢慢精心細琢的這些，當然你要解決了那個製作問題，我聽完你說之後剛才我講 Cold Call 就是這些，另外 B2B O2O 就是下個星期現在你 O2O 有沒有網上賣東 西？有賣的， 但是是直接用手机给到钱还是什么？ 不是，我们通常就是即是用入 bank 的，即是以银行入钱，或者是有些是跟你直接交收的时候去给咯。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是在上高做话 payment？ 沒有，因為我也有，其實有一兩單就 PayPal 的，但是不多咯，这些是咯。 每個你而家你嗰個即係收入來源係咪主要都係喺嗰個網上多啊，定係啲人打電話嚟咧？ 買市集多， 買市集多嘅， 係啊， 即係實實際際見到， 實際見到。 所以我覺得咧，頭先咧 concern 人哋係放低個尊嚴啊，冇嘅呢個世界係咪先？好啦，即係其實下一個問題係差唔多噶啦。咁啊，分銷。咁即系话，而家你有冇分销？ 而家未有，暂时未有分销，系啦， 即系 直接同我哋买。 系啦，点解咧？你系咪想赚心啲啊？ 其实唔系啊，因为最主要系未解决到个制作嗰个量咯，数量嗰个问题咯，系啊，嗰个就要谂。 喂，咁生机噶咯？ 系 啊，咁冇喎，咪先？你呢个你真系要喂唔该你翻去。你攝高枕頭諗咗佢，就算我頭先之前講嘢全部白費嘅，你唔係話我每日做一粒嘅啫？ 唔係啊，唔得，每日做一粒係唔得嘅，係會死。 一日做幾粒？ 一日啊，睇下嗰日點樣啦，即係唔係其實 手動有 message 噶嘛？係啊， 係啊，你即係做10個鐘都得嘅，咁你中間 食下咯， 即係十個鐘， 一個鐘幾鐘？ 如果一個鐘真係好勤力做到。做到七八十都得嘅， 七八十粒，一粒幾多錢啊？ 一粒就睇下咩材料咯。 中價， 中價就四個半一粒。 即係一個鐘你係做到280蚊。 係啦。 係嘛？ 係啦。 咦，高過最低工資喎。 高過嘅，高少少嘅。售價啊嘛，未計材料嘛。 我知材料佔個比重高唔高？ 嗯，我哋就因為有其實都有少少佢哋會 frustrated 嘅，即係你一嚟係匯率嘅問題啦，二嚟就係即係尤其是有啲材料咧，佢啲生產咧唔係即係 好 stable 嘅， 係啊，唔係咁 stable。譬如鼠尾草咁啊，佢突然間咧即係個某一個國家咁啊種死咗，種唔到嘅，要去咗另一個國家嘅咁啊，真係係啦，咁咁佢就會唔同價錢咯，咁樣 即是说现在你未有分销，刚才呢你在咪前就说分销就是担心什么公司大小嘛，我你不是说美国规模， 其实在美国规模， 其实刚才你说生产那里，我 assume 你一定要解决 了， OK， 希望下次呢我再看看什么交流的时候我要你解决了，其实人呢或者公司都好要给少少自己一个 target 的，你不可以经常说迟些先迟些先，没有迟些，遲啲嘅話就係咯，咁就唔係公司嚟噶啦，遲啲係興趣。遲啲興趣嘅啦，即係如果你話興趣咁冇所謂啦。咁呢個節目叫興趣好啲咧，就唔叫生意好啲。好，咁你頭先講我有一點咧，就拆開咗講咗嘅，就話你公司唔夠規模，所以就唔做分銷。其實我話俾你知啦，分即係。我講分銷嘅意思，即係話你俾人分銷啊，即係你啲產品俾人分銷，你就以為咧間公司一定要有規模先至俾到人哋做分銷啲產品，其實梗唔係啦。即係正如我自己公司啊，其實數埋得個幾個人啫嘛，一隻手搞掂。即係 Lens 嘅手又做咩啊？我就一隻手數字嘅，Lens 嘅手又起枕嘅。咁啊，嗰隻手會黑啲嘅，知唔知啊？ 系啦，左青龙右白虎嘛， 你自己望望，我真的看过他好，咁其实呢不需要讲，唔系讲呢度嘅，其实一间公司我谂最紧要个理念同个执行，同埋呢度，我咧真系唔需要讲大嘅。好，快啲啊！佢喺度摇紧我啦。咁所以记住大家，公司嘅大细真系唔好谂住咁样。OK， 我死啦，系高勇啊！你即係你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咧？另外你冇人做分銷啦，係咪因為怕咗個佣金嗰度高嘅就係咧，令到蠶食咗你哋嘅 revenue 啊？ 有啲係嘅，有啲譬如真係好高嗰啲，我哋根本計唔到，即係嗰個。 但係有問題喎，會唔會你個嗰個定價太低咧？而家你個定價喺市場度係幾多少？所以 中價度咯，又唔係真係好高，因為我哋如果譬如你話市民的消費咧，好搞笑。佢唔過$100咧，佢會爽手啲嘅。佢啲人係咁嘅。咁但係如果你過咗$100咧，佢又會即係停一停咁啊，好似 啲人啲 order 每個幾多錢到啊？ 熟客咧就係多嘅，熟客就會$400-500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因為一次過又見到我哋又唔係成日都有喺度出現咧，佢就會一次過買多啲嘅。 我全部都市集喎，真係。 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新客咧，佢會咧每樣咁，我哋因為有幾款，佢就會每樣試啲。是啊，每樣十粒咁樣，係啦，即係佢就會試咁多款咁樣咯，就 咁你都唔係怪，你話幾蚊粒咁，我覺得 佢都會有時執到$100+嘅，咁但係就即係每樣都要侵啲咯，即係好似夾糖咁樣，係啦，因為我哋最初嗰陣時咧就係即係一個 package， 咁啊嗰20粒咧就係同一個味，但發現咧唔係好可行喎，因為即係一嚟就係你擺檔嘅時候運輸，你要將所有嘢咧即係好準確咁計算，每邊樣產品賣得去。就 pack 幾多盒喎，咁樣好似唔係幾好啦。咁之後咧又發現，其實啲人咧唔係嘅，係啦，中意揀嘢，每樣係啦多啲咁樣，有啲又少啲咁樣係啦。咁我哋就跟住就開始用第二啲方法。 你哋有冇一個封 bot 啊？咁樣講下嗰個 description 咁樣 嘅。之前有一個，但係其實就係因為。即係都係有一個局限，就係咧張台咧，你出去擺市集係太細，咁所以其實佢最大嘅問題咧，我哋咧就之前試過咧擴張咗，因為 你二拉架 喎，二拉架擺唔到嘅，佢哋係 佢唔俾擺嘅， 佢冇辦法，係啊，擺唔到，佢啲位太細，佢同埋咧好多時啲主辦單位咧有個局限嘅，佢就係咧你唔準揀位，咁你有啲咧好啲嘅搞手咧，即係主辦單位咧，佢就會咧你租多個檔啦，我俾你揀位。 咁有冇諗過揾個大啲嘅 pad 嗰類咧，一張張 slide 咁 拉咁 show 咯。 試過，試過，係啊，試過。 要咁做㗎得。 係啊，同埋有啲台卡咁樣擺，或者係有一本相簿俾人揭咯，咁樣嚟，係啊。 好。咁啊，另外啦，擺展難會啦。咁我哋好似你都話誒， 係啊 ，plan 咯，因為你啊冇辦法唔用展覽會嘅，因為個其實展覽會嘅人。的顧客群是跟市集是完全不同的， 絕對不同， 對，還有展覽會你就張台大很多，你即可以才可以 sell 到多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你可以放手一搏試一搏，找個例如書展或者一些、即是這陣味的人，這陣味的人，還有我都有想過的，還有什麼呢， Cold Call 呢，不只是 Cold Call 那 些， 那些即賣香的店，直情甚至乎個用家 Cold Call 個用家，例如說做我好簡單啫嘛，你唔係話任甚至做寫字樓，係你話同啲老細講話喂，好似而家咁啦嚇，都點完咁耐啦，我仲聞到陣魚香嘅，即係我自己仲聞到陣味，因為嗰啲粒子仲未散噶嘛，咁我仲喺度聞緊，咁你即係可以同佢解釋話，其實你個工作效率都會高咗，個人諗嘢清晰咗，咁當然啦，要好殷勤咁講。好像我們現在這樣說話，一種即我覺得香港成千上萬，我又都分享我的經驗，我都試過 call call 寫字樓，但我就當然不是寫字樓，我 call call designer，我會下來看水牌有什麼 designer， 我就由搭梯搭到最頂， 走 下來，走下來，當然當年我就是掃了這個國家大廈啦，還有灣仔有幾間做 design 的大廈的，我就一路掃下來，我都撈了大約20多個客啦，沒有啊，一個客幾個月奉獻幾千給你，我們那時候幾千幾千甚至幾萬，那就養起你這間公司，其實沒有的，搏一搏，我覺得試一下，還有一個好處練一下膽識，練一下那個 面皮， 同埋你知道啲人要咩嘛，同埋你越面對得多客，你就越知道你嗰件產品或者你哋公司嘅策略有冇問題。你成日匿喺度，我諗住，OK， 我諗住，可以有啲人係咁做，可以有啲人係即係好 isolate 去諗件 product 點做，唔好諗外邊，咁先有獨特性。但係有班人亦都要出去。面對群眾，其實我點解當初揾到第一桶金呢，就是因為我自己又是做快樂，掉嘢上大陸印，巴拉巴拉巴齊曬，咁乜都知道，我亦都知道個 sales 咁，我得我 sales 啫嘛，咁唔咁所以咪知道好多嘢，咁所以我覺得咧，你哋真係要加把勁，如果唔係就嚇，可能過一兩年後你見到我又係戴恩。我哋一日都系屙到一粒嘅啫，咁啊似得啦。好嘛，喂，今日時間過得好快，喂，哇，都講啲講曬嗰啲 topic， 真係開心啊，真係。咁我都希望你哋啦，繼續越做越好，因為我知道你一班有心嘅後生仔，對於我嚟講嚇，對於我嚟講啦，所有人都後生仔啦，對於我嚟講，咁啊，希望你繼續做得好啲，同埋真係每一個人加多分力，因為上次響嗰個聚會嗰度咧，見到你幾個都。想做好自己的產品，其實嚟緊啦嚇，咁下個禮拜啦，咁又講關於 IT 啦，咁我自己行嘅，咁另外就再之後咧，我嚟休息完之後咧，咁我就會繼續可能乜都講下，我仲未諗到咩題目啊，即係個名啊，我仲未諗到名啊，我講乜都會講嘅，因為我又講生意，又講生活，又講甚至乎講一啲乜都講下，真係乜都講下，所以我真係諗唔到個名字。我叫啲網友嘅 乜都好啲啊， 係啦，乜都好啲， 乜都好啲啊，乜都得喎。好啦，咁啊，今日生意好啲，拜拜， 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